续回味，你将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黄一问演唱的《天使爱过界》，林俊贤演唱的《满天星》，李健带出的《紫罗兰》。 曾与他喝着热茶，吃着到庭冷面，还记得初次入梅香气扑鼻饼面，从咖啡杯里我遇见他已慢慢十年，清早分享理念，从主观照应露台擦赞动人片段，还记得双眼带着冬柱月半显圆，随我的想法转又转，当闭目便如愿，得空想到眷恋，梦见 想比挂念自由，当想

处，月色羞我白纱帐，看不断情花绽放，心如水为你荡漾，一转身天秋上苍，寂寞相望，只怕梦碎了，现实追不上。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传唱？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剩你我。天下无双，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绝情无情花永远芬芳。

永远。原来都是戏言，长发飘散在风之间，拉近思念，紧紧相连，好像现在飞到你身边，聊聊天，像从前，你像

看到阳光，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灰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快要成雨季。 却心心凉凉，难忘昔日紧紧握握相思，把心弄走。花言花语化春梦，几番落叶飘风，姑娘啊你何时走，也半年算算窗外明月又依旧，又成秋去寒冬，寸寸青丝为谁藏留，就怕人不回头。夜人静魂荡漾，床头坐，淡淡的伤，淡淡的痛，伴着淡淡腮红。时光像忧愁慢慢走，这首歌永远唱不休。他曾说你不懂， 他曾说你不懂， 你还笑你不懂我的事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就会知道肉麻没有